耶稣做三样事情。耶稣做什么呢？耶稣做传福音、医病、赶鬼。耶稣这一生的服事做三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应该也是应当也是跟着去做，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的服事是我们服事的根基，所以呢，耶稣所做的我们应该也跟着去做。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教会发展的都是很慢，发展的很慢。为什么呢？因为可能缺乏那个吸引力，缺乏吸引力。但假如有一个医治的话，对不对？好像那个Bukit Jalil Stadium， 哇，有个什么名讲员来，有什么医治的话，你看那个布道会就整个 Stadium 就满满，全部人都因为有一个渴慕，觉得有一个需要啊，要看这个神的大能，要想得医治，所以很多人就会啊前往。所以我说教会应该也恢复这种医治的这种的功能，然后还有赶鬼，对不对？那假如教会能够医病赶鬼的话，那我相信不是一个礼拜一天，每一天都满了，对不对？教会每一天都满了，对不对？那呢，我到哪里去，我都在分享这边的信息，希望这边的信息能够给教会一种的看见，一种的看到，然后盼望众教会也能够注意哦。那为什么耶稣做？那为什么我们不敢？为什么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没有去进行？然后当中我记得上次我也分享出了一些的问题哦，就是因为我们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太骄傲，因为我们太骄傲，而我们不敢去做，因为我们怕我们做的时候没有果效，因为我们怕我们在做的时候没有成绩，人家怎么样会看我，人家会怎么样笑我，所以我们不敢，而总觉得说好像这个是不是我了，不是我。但耶稣讲什么？信的人有神迹，对不对？跟随着他，是不是？奉我的名怎么样？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对不对？那么呢，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医病祷告。医治是谁？是上帝嘛，是耶稣的事嘛。但往往也说我们的怎么样忽略掉，也说我们把医病是我们的所做的，医了没有好，医了没有好，所以我们就怕了咯，我们怕我们的面子咯，我们怕人家讲了，所以我们就不敢去进行了，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爱，我们来到你自己的圣宝座，主，我们把这个时间完全的献上。圣灵，谢谢你，欢迎你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向我们来说话，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主啊不单是听你的话，主啊我们能够来实行你自己的话，然后让你自己的教会得到祝福。主啊，看到弟兄姐妹每个都被你自己兴盛起来，谢谢你，主啊，把我们每一个人仰望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主啊，让有30倍、60倍，主啊，有100倍的成长。谢谢你，感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 Amen， 哈利路亚。我叫柯文，叫 Brother Francis。那么呢，我11岁信主，13岁受洗，那么就到13岁过后，就在教会里面开始学习服事了，好，所以在当中也是很多年轻的哈、少年的，我是这样子服事了，白衣子啊，白诗歌啊，哈、什么都学了，什么都学了，玩乐器啊，什么乐器都玩都学，那么呢就帮忙教儿童会啦，那么帮忙领敬拜啦，帮忙翻译啦，那么帮忙去再送啦。慢慢成长了嘛，慢慢成长了，什么都学，什么都做。那今天我回头看一下，是很感谢主，因为当时教会呢就给我很多的机会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我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啊，就怎么样帮助了我今天的服事。因为怎么样？因为好像因为都曾经就试过啊，那么也在敬拜赞美，也在翻译，那么也分享，也在学习分享。那么我读完我的 Form 5哈，那么就没有读了，那么就到巴汉，1985年。1985年到巴汉五年的时间，然后1990年我就到下界新山，那么呢新山3年，1993年我就来到苏邦，然后呢93年在苏邦，那95年就开始跑宣教，那我是从苏邦基督徒团契来的，苏邦 Christian Fellowship， 那95年我就在就到马来西亚每个地方去跑哈，因为很多不懂不会，所以去学习。那也到印尼，也到中国。那么呢，我不是全职，我是代职。从那时候93年我在苏邦，我就代职到现在。 那我是负责宣教施工跟教会的葬礼，我是负责教会的葬礼啊，那就做到现在。因为很多人说忙啊，我很忙啊，我在做工啊，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啊。那我讲这边的见证就是鼓励大家，因为我也是做生意的，我也是在做生意，但我是代志的，是可以的。主要是呢，你呢把那个 priority 啊，你把那个的 priority 放在哪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服侍上帝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我们把它颠倒了。今天我们把什么？今天我们把工作放第一，因为要找吃，因为要养老婆，对不对？要养孩子，要供车，要供物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样？被银行拉走了，对不对？那么呢，所以没有办法，逼不得已。但是呢，我们却忘记，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的目的，真正的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是服侍上帝的。第一，我们是服侍上帝；第二，我们才找吃。当你把这个放得对的时候，你把服侍放在第一，然后你去找吃的时候呢，肯定上帝讲什么？你尊重我，我尊重你，对不对？那么呢，你怎么样？你照顾我的家，我照顾你的家，对不对？这是神的话语嘛，对不对？所以在路加第一章74-75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你打开圣经一下，路加第一章74-75告诉我们什么？我常常到每个教堂去，我不会忘记的话，我都把这些经文送给大家，这是鼓励大家。六啊，第一 74-75 74-75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不是我讲的，乃是圣经讲的。来，一二三，就叫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来出来，叫我们终身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Amen? Amen? 叫我们什么？上帝说，既然他把我们从仇敌，从那种黑暗带出来，引领出来，释放出来，就使我们终身没有pension的。所以呢，我们服侍主没有退休的。哈利路亚！我们服侍主呢是怎么样？知道我们怎么样见主面，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引用我的教会的长老 Stevan 教会哦，我的林长老，他是什么？上帝啊，你让我死在战场上，我也不要死在病床上。Amen? 你们要死在病床上还是要死在战场上？你说呢？ 战场。 战场啊，对不对？你说呢？ 战场。 战场啊，对不对？你说呢？战场上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什么很能接受的，就是我们死在战场上也好过死在病床上，对不对？死在病床上很可怜的哦，每天要人服侍，每天要看着看，对不对？哎呀，哪一个会来帮我啊？哪一个会来帮我啊？对不对？可能呢什么？可能呢大小便都已经，对不对？但是又不敢，因为呢每个人都在忙，也知道孩子在忙，女儿在忙，也不敢叫，对不对？看到等到他们啊，可能放工了啊，得空了才来，对不对？所以死在病床上不好玩，但是死在战场上很刺激的。Amen，姐妹，Amen。虽然我没有问姐妹，但是姐妹也可以死在战场上。Amen。不是，因为打仗不是只是弟兄啊，对不对？我们姐妹也可以啊，在主里面我们一起作战了。Amen。感谢赞美主。好啊，所以把这些经文送给大家，就是说不是我讲了，是上帝的话讲了，是不是？叫我们终身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没有退休的，就是用我们一生一世，用我们所有的来服侍上帝，直到上帝怎么样将我们接回家。那时候我们就听上帝说，你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对不对？我们是他忠心良善的仆人，这是我们要听见的。好，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信息，我想这些的信息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呢领袖的呼召。因为我们要看见呢谁是领袖呢啊，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认识一下。因为很多人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以为呢领袖就是服侍的那几个人哦，对不对？那教会里面那几个人就是领袖了。那其实今天晚上给大家来看呢，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上帝所呼召的领袖。为什么？因为外面还有这么多的人，今天你能够走进上帝的家，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先呼召我们，上帝先预备我们，先装备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一起看见 好让我们能够了解明白清楚，使到我们能够怎么，我们能够去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你和我，我们都是007，这做什么呢？这是做 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你想你要把你的亲戚在魔鬼撒旦的手中30年，他已经拜拜50年了啊，你要把他带过来啊，是不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啊？对不对啊？你要把你的太太，你要把你的丈夫，对不对？哇，那种落地生根的拜拜，那种迷信里面几十年里面，你要叫他来信耶稣啊，对不对？好多人假如你听他的见证，他说啊，打死我都不会信耶稣咯，对不对？你叫我信耶稣啊，太阳要从西方出来了，对不对？很多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也就是说呢，对他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的。你叫他信耶稣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的，但是呢，今天上帝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和我。 Amen Amen。 上帝就是要我们了解，我们要有耶稣的生命，对不对？我们要有耶稣的生命，那我们有了耶稣的生命，我们就找到了真理，我们找到了真理，我们就找到了那条路。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那要了解到我们一定要有耶稣的生命，你没有耶稣的生命的话，你所寻找的真理那只不过是一只属地的一个真理，不是属天的真理，你没有办法能够了解。除非我们找到耶稣的生命。耶稣讲什么？上帝讲什么？人有了啊，儿子，我儿子的，我儿子，对不对？就有生命，对不对？人有了耶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所以呢，我们要找到耶稣，我们找到生命，我们才找到真理，我们才明白。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一切的真理，那么在他的真理里面，我们就找到那个方向，我们就找到那条路，我们要走回去那条路，所以非常的重要。好，领袖的呼召，关火一下，看不到，来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啊？有声音的哈？有吗？有声音的。OK， 那是什么东西啊？蝌蚪，蝌蚪哈，那是我们精子跟卵子的结合的过程，对不对？啊、哦，那么那一个呢？那一个呢是怎么样？那个懂得拿花的，就是你和我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都坐在这里了，就是我们成功了，对不对？我们成功了，那你和我就成功了，就坐在那里。那么你看一下哦，我们出生的可能性是什么？就是到底有多少？你和我今天出生的可能性是多少？就是在那这么多的精子里面哦，那个可能性是多高呢？就是 1 in 2 million 1 in 200 million 1 in 20 million 1 in 2 billion。 要知道在这么多的精子里面，只有一个精子成功进到卵子里面去哦，对不对？谁在读中学了？谁还在读中学？你读几年级啊？不是啊，小学啊。你呢？啊，做过中学没有？哦，你在读中学啊？哦，一个女的，男的有吗？你呢？做工了？哦，做工了没有啊？男的没有了？哦，因为我要想跟男跟女比赛一下，看谁的答案哦。好，啊，我们直接看哦。好，你看，这也是有音乐的哦。弟兄姐妹。1 in 2 million 200 million 啊！马来西亚多少人口啊？马来西亚多少人口啊？差不多30 million。我这现在了，30 million， 也就是说7倍的马来西亚人口啊！7倍的马来西亚人口，上帝竟然说：“啊，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Amen。”那那假如今天哦，福源不要讲太大，整个斯人班哦，整个斯人班哦， 比赛，你跑第一名，那你是不是 leader？ 你是不是 leader？ 假如整个十人半比赛你跑第一名，你是不是 leader？ 你是 leader， 对不对？那今天你是马来西亚七倍的人口哦，你跑第一名哦，你是不是 leader？ 你是不是 leader？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 leader， 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今天已经出来了。我们已经坐在这里了，每一个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是你的，都是上帝特别呼召你和我，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看到你和我，因此呢，上帝叫我们预先怎么样进到里面来，装备我们自己，好使我们呢明白了解清楚，到底我们今天来信耶稣是为了做什么。我相信我每个人今天不是来这里做礼拜等上天堂吧，是不是？不是吧，对不对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们信耶稣上天堂的话，在你受洗的那一天你应该回了，对不对？因为你受洗的那一天，对不对？上帝啊，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我谦卑自己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那么呢，我今天怎么样，我跟你呢来啊承认，我今天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我是你的孩子，然后跟这个世界讲拜拜，不玩了，对不对？不玩了，好，不要跟你玩了，我要走耶稣的路了，对不对？我们要走天国的路了，然后跟魔鬼撒旦说，我跟你撒尤那拉，一刀两断，跟你没有关系了，我今天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然后怎么样，你捧躺在水里面，你一起来的时候，哇，最圣洁的时候，对不对？天使应该什么吹号吹号，这样对不对？哒哒哒哒哒哒，每一个都应该回家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罪了啊，我们是最圣洁的，那时候应该我们没有罪了、啊、就是刚刚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你就回家了，因为你还没有犯罪，刚刚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为什么耶稣又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啊、对不对？为什么又把我们放地上几十年了、啊、就是因为耶稣爱我们，他给我们机会 prove yourself， 证明你自己，我拣选你，我呼召你，但是你要向我证明你是可以的，你是能够的。 Amen。 为什么？因为救恩的终点是什么？救恩的终点是与主同掌完全，就是我们要回去，我们要跟神做完、啊、我们要去跟上帝管理、啊、因为这整个宇宙太大，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只是一个太阳，我们看哎呀好像一粒咸蛋这样这么大，对不对？比我们地球大130万倍，我们看到的星星哎呦好像只是闪一下闪一下，很小而已。但你知不知道，假如有一个星星离开它的本位跌下来的话，地球没有了，完了，地球就没有了。这宇宙他们说用光的速度啊，你看用光的速度来衡量整个宇宙的直径啊，莱米特470亿光年，多大？470亿光年哦，多大这个宇宙、哦、我们这爆了头也不能怎么算、啊、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是那么的大。所以我就跟你讲什么，我保证你 guarantee 你怎么样，你做你的部分，当我们见主的时候，主说你来吧，你来管理，因为这是上帝创造你和我原初的计划，这是要给我们去管理海里的、空中的、陆地的。但只是怎么样，亚当夏娃把它交给了魔鬼撒旦，但是耶稣来把这个管理权拿回来，把这个死亡从魔鬼撒旦手中拿回来，他又赐给我们，只要我们肯谦卑回来，他就赐给我们。所以耶稣说他给我们一个机会，他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手中释放出来，他断开魔鬼撒旦手中的锁，这个的锁链，在我们生命中死亡的这个锁链，使到我们不再面这个面对，使到我们不再害怕这个死亡。为什么？死亡对我们来说，我只是一个绑架而已，对不对？对不对？很多人我们很矛盾、哦、对不对？很多人我们 很矛盾、哦、天堂美不美？天堂美不美？天堂美不美？要不要回去？ 要不要回去？怎么样回啊？早死早回咯。对不对？早死早回哦，但是我们又怕死哦，又不要死哦，对不对？又爱这个世界哦，对不对？那么有一点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没预备好，我们还没做好，很多东西我们还没做完，所以我们是有一点拍死了，对不对？有一点，哎呀，还没有预备好自己见主面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怕什么？对不对？天堂既然是这样美的话，怕什么？不怕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说走的人没事，走的人是开开心心的，他回家了，对不对？只是留下来的人我们还要挨，对不对？因为我做葬礼啊，做很多哦，做很多的葬礼，所以什么场面我都看过哦。所以呢要懂得说，让我们清清楚楚为什么今天你信耶稣，为什么今天我们信上帝，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去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是靠着神的大能，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Amen?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好，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你看不是我讲的，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第一章五到七，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怎么样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啊，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Amen? 所以上帝讲什么？上帝说，我还没有将你造在腹中，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还是那个虫啊，我们每一个人还是那个虫的时候，上帝讲，我已经知道你了，我已经都认识你了，然后是我把你怎么样造在腹中，然后你还没有出啊，你还没有出，是上帝认定你出，或者你不要出，对不对啊？是上帝，也就是说我们的命完全今天是在上帝的手中，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自己喜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喜欢我就来咯，我不喜欢我今天不爽我就不来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对不对？以为呢是什么？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的喜好跟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其实呢我们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对不对？所以要懂得说，我们的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是上帝拣选我们的。 Amen? 好不好？给上帝一个掌声好不好？感谢上帝啊，拣选我们，感谢上帝呼召我们，给我们这个生命哈啊。那么什么是这个领袖的灵呢？其实我们讲到领袖，领袖的灵的时候，我们是讲到什么？父母心啦，父母就是最好的领袖啦。在家里面啊，整个的国家，我们说就看到一个的社会，一个的社会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回到一个的家的中心点。那么在家里面，父母就是最好的这个领袖啊。所以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谈到这个领袖。教会里面是咱们讲领袖，什么是领袖？我们是讲说父母心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教会要复兴，教会要非常好的成长的话，这个呢领袖的灵就是父母的心智肯定要有，肯定要有。为什么今天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因为呢有很多的家，那么家里面有父母在照顾，那父母呢都是怎么样啊？全心全意的这怎么样摆上一切，看到孩子比自己成功，看到孩子呢比自己厉害。所以教会要复兴，我们看到教会一定要走啊，我们说这个什么进入这个家族。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是放家族，我们不放小组。为什么？因为小组是主人跟什么组长，对不对？组长跟主人还有一个隔膜。但是呢假如是家，教会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对不对？教会是家嘛，教会是家的话，那么从拜一到拜六我们还有一个小的家庭里面。那么家是什么？家是父母跟孩子时所组成的。当父母跟孩子的时候，父母就不会计较，他会怎么样把一切最好的给这个孩子。你有没有跟你孩子讲，哎，爸爸读风发哦，你不要超过我，会吗？不会吗？都不会。你自己读风发，你要孩子读去美国去英国都毕业回来，对不对啊？你不可能跟他说，哎， 对不对？爸爸，爸爸只有这样哦，你不可以越过我，你不可以超过有钱哦，不可能嘛，对不对？父母呢是什么呢？是用尽一切看到孩子比自己成功，所以教会要成长，教会要发展，教会要复兴，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有这个家的这个的一个的模式啊去进行哦。哦，所以呢，为什么要兴起我们做父母呢？因为呢，全地要有一个大丰收，这是上帝的一个应许啊！上帝讲什么？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们今天听到很多很多，不当基督教，连外面的教界所有的人都在讲末日、末日、末日、末日、末日。所以我们也深深的相信，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末日。其实末日是几时开始呢？耶稣来，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就是末日了。到今天哦，啊，已经走到今天了。所以呢，它是什么？耶和华上帝大而可畏之日还未到以前，就是说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呢，上帝讲什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个偏地。所以就是呢，在幕后的一个的情形里面呢，上帝讲什么？上帝说呢，他要做一个工作，他要使到这个家里面呢，什么？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年代比较清，比较了解了，对不对啊？我这一个年代比较清楚，对不对？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看到呢，孩子是怎么样，真的是宝，对不对？宝贝，对不对？真的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我们自己都没有，我们自己怎么样省一点，对不对？我们自己呢少吃少一点，少用一点，省一点，什么都省一点，孩子要什么都给给给给给给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活得太辛苦了，对不对？我们那一个年代，因为我们的父母呢更加的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没有的吃啊，对不对？以前是没有的吃，以前很多人都饿饿饿，对不对？很多人饿，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树皮也可以吃，对不对？很多都吃啊，什么都吃了，对不对？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吃到死啊！现在是富贵病啊，对不对？很多有钱人什么都是三高，血压高，对不对？血压高啊，那个什么啊，那个那个糖高、血糖高，什么都是为什么？吃到太好了，吃到太好了。现在的人都是什么？是吃到死啊！以后呢？那将来再来的一个世代是什么呢？怕到死。怕，我们是现在有稍微有感觉到一点点的怕了，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你看到报纸，你看到新闻，怎么这些人奇怪？这是什么年代？怎么越来越野蛮一样，对不对？好像有人好像越来越野蛮，越来越野蛮了，对不对？哇，好像是哇，好像没有道理讲的哦，好像law都在他们的手中的哦，他们要怎么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哦，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所以怪不得怎么样，马来西亚越来越多人口怎么样移民，对不对？一直移民，一直移民，一直移民，一直移民啊、哦！很多马来西亚人那有钱的呢，他们呢有一点怕的，这怎么样就走了，就走了，就走了，全部都移民了哈、哦。所以呢，啊，要懂得这是上帝要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告诉我们两什么呢？两种之分的一种的恢复，怎么什么恢复呢？儿女的之分跟父母的之分。所以这边谈到有两个的一个的之分的恢复哈、哦。所以呢，父母呢怎么样用心得什么儿女的心？儿女的心是怎么样就转向啊这个父母的心？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谈到领袖、领袖、领袖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在家里面呢，父母怎么样，你一定要用心。你才能够得到什么？得到儿女的心。为什么儿女从一岁可能到十三岁还蛮听话的，对不对？儿女、哦、从一岁到十三岁还蛮听话的，但进入十四岁、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哎，不一样了哦。为什么孩子好像很不听话了哦？为什么孩子呢就怎么样跟外面的朋友变成什么变好朋友了哦？为什么他们一直听朋友的话了哦，不听我们的话了哦？我们的话讲了呢，他听不进去了哦。朋友的话都是对的哦，我们讲的话他都不听，好像都是错的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懂得 当我们在这成长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呢，我们要改变了，我们要变成他们的好朋友了。你不能够像以往这样拿着藤鞭，我是老爸，对不对？不听话惩罚，不听话打，对不对？他是呢，在没有选择之下，好了，你打我了，好了，跟你打了，对不对？有一天呢，有一天，他心里面一直讲有一天，对不对？所以呢，他真的有一天怎么样？喂，周末我那天今晚上没有回家，对不对？啊，就是那一天呢，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讲慢慢慢慢没有回家了。所以呢，当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心。你要变成怎么样？你要变成他的好朋友。你要变成他的好朋友。为什么？因为他把什么心事都会跟好朋友来讲。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得儿女的心。当你得到儿女的心的话，你就得到他这个人。一样的，当你得到你太太的心，对不对？怎么样？就没问题啦。一个太太得不到丈夫的心，出问题了，小三就出现了，对不对？小三就出现了，对不对？假如一个太太她得不到一个丈夫的心的话，她假如完全得不到丈夫完全的心的话，家庭婚姻就起红灯了，就亮红灯了。她外面啊，就怎么样啊？她也在找，在找，对吧？最近我在认识一个朋友。他有精神压力，精神压力就不跟他同房，我说惨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怎么办？这个男的怎么样？每天没事做，他是有点钱是吧？每天没事做，每天找我朋友喝茶吃饭，吃完又吃，吃完又吃，每次打电话给我，我说哎呀不行啊，搞到我你看。对不对？哎呦，刚刚吃，等下又喝茶，等下又点心，等下又吃，等下一直吃，这什么？他没事做啊，对不对？那你看，假如有一个小三出现，再注意他的话，就怎么样？他又不是信主的，我还没有信主，所以呢，我就跟我那个一个弟兄呢，就怎么样？现在想办法帮助他，让他来认识耶稣，然后怎么样？现在问题是他太太精神有这样出问题出状况哦，他水都不见，水都不见，所以很难，不知要从哪里啊？可能说我们去他家拜访他，拜访他的丈夫，然后慢慢认识看怎么样啊？不然的话，他们总觉得他们有问题，他不需要见医生的啊。因为我最近也帮助了两三个这样精神压力的人，他们认为我没有问题啊，我这么要看医生，我都好好的，我没有事啊，我没有事情啊，哦，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现在求主恩待怜悯哈，好，我们一定要懂得，很重要。你要得到丈夫的心，你要得到太太的心，你要得到儿女的心，这是最重要。所以儿女的这份呢，谁是我的属灵父母，对不对？谁是我的属灵父母？谁就是我的属灵的遮盖？所以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属灵父母？你有没有属灵父母？的确耶稣是我们最高的牧者，他是我们，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肉体上，你也要有属灵父母。相信我们这里也是有这个家族了哈，这个家族里面呢，但是呢，在帮助你、陪着你、看着你、带着你的就是你的属灵父母。可能你不是他生的，但是因为教会在初期的阶段里面安排你跟着他，那么你就顺服了，你就顺服跟他走，跟他学了。好，肯定你谦卑，你一定在他生命中有东西学的。那我这一段路走过来，上帝把一些人啊都放在我身边，抽烟的、赌博的、什么都有的啊，这种过去他们年轻的时候 playboy 的都有啊，还有这什么赌马的、赌钱的、新马啊，这个老大的，全部上帝把这些人放在我身边。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我学功课，每一个都比我大的，我是最年轻的在那当中啊，我就怎么样陪他们咯，我就带他们咯，我就陪他们咯啊，就那陪他们走咯，带他们咯啊。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当他们看到你愿意这样用心陪他们带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你咯啊，他们就跟着你。所以呢，你要去看，要有属灵的遮盖哈。那我们看初级教会上帝把人充满教会，他们怎么样去面对呢啊？那天讲到呢，彼得起来讲到那一天门徒受洗添了3000人，后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后来呢 听到过后又有怎么样？又有人5000个人，这边有多少个人呢？8000个人哦！哇，怎么去带领哦？怎么去照顾哦？怎么去看顾哦？对不对？假如上帝明天把200个放进来，怎么去带哦？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起来预备怎么做父母？每一个人你要看见呢，我们来教会，我们目的就怎么样？我们被栽培，我们在这里成长，我们就是要起来做属灵父母。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带人来信主，我们要去生我们属灵的孩子。若是你没有生，那教会假如有人一些出来的，他会把人放在你下面，你就要起来怎么样学习去带。为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我们成长呢？不是你来祷告会，不是你来读经会，不是你来参加啊这个退休营，你每天来读经祷告。当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时候，就是当你做为人父母的时候。 Amen。 一个人我们讲什么时候他成长呢？就是当他成家立业生孩子做父母，你生命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你假如没有做父母，你不懂得生命另外一个阶段是在父母的阶段。当你做了父母，你才能够了解，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怎么样走过去的。所以当你做了父母的时候，你才明白妈妈的心，你才会了解爸爸的辛苦。 Amen。 Amen。 一样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当你起来做属灵的父母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哇，为什么？因为你看啊，是啊，很多问题啊，很多麻烦啊。所以你在带的时候，你不要我要带10个，我要带15个，很多人很热闹，你就啊有做有这个啊啊，你怎么样？有的瘦了，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是带几个？你带几个？你家里几个孩子？2个啊，还可以吗？再来3个。今天很多我们都知道2个3个2个3个，今天有一个5个的话，算是哇，对不对？厉害了。哪里像我们以前父母8个10个，我教会最多的是16个。哈哈哈，这16个、啊、对不对？听了都吓死了，对不对？16个，对不对？那今天很多都说2个3个2个3个，那你想说2个3个你都带到啊啊你好命了啊，那你的家族里面你怎么 expect 你要带一个15个？为什么？因为你他们是你的属灵孩子嘞，是你的孩子，你是爸，你是父母嘞，你也是要用时间，你要用精神，你要用怎么样去陪他们，找他们啊，喝茶谈心啊，他们出问题你要到啊。所以呢，我记得那牧师讲什么，就是大的火发生火灾，崩坝还没有到，你要先到了。崩坝还没有到，你要先到，什么？因为是你的家人嘛，对不对？你的关心嘛，啊，你的心嘛，所以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因为起初有这个120个人，对不对？在马可楼有120个人，所以120个人啊，我们看呢，一个人带几个？那时候啊，就带这样喽，哦。就带在50-60个人呢，就8000-7000个人就被带领了，不然的话怎么去带呀、啊？不然怎么去带呀、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为什么要兴起呢？因为上帝在寻找。我们讲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起来做父母呢？因为上帝说什么？我要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这个城，对不对？在我面前，因为这个为这个国站在破口啊，我就不灭，但是呢，却找不到一个。上帝在寻找领袖。所以呢，你愿意不愿意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愿意不愿意为做神的国，为做神的家，你愿意起来站住那个破口，堵住那个破口，你愿意的起来、哦、来成为那一位。这是神因为在寻找、啊、为什么要兴起呢？因为人人呢需要。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上帝呢看到他的孩子们，看到他的儿女们，这些羊群怎么样？没有领袖起来，没有愿意做父母的，没有愿意做父母的，每一个都是啊，像这些啊婴孩啊，这些孤儿这样，没有呢人来带领。所以上帝在寻找， 因为人需要领袖这个父母来带领他们，这个世代呢缺乏领袖。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对不对？以色列国在那种他们在这个这个灾难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许多的领袖要被兴起。教会需要领袖，家庭需要领袖。所以我们就看到呢，每一个的场面，每一个场所都需要有领袖起来。因此呢，上帝今天呼召我们，把我们放在他这个属灵的家。所以今天你们在这属灵的家，你要懂得，刚才我们从一开始就看见，因为呢，我是在这个怎么样200亿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上帝呼召了我，所以呢，我是领袖。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领袖，所以我们要装备自己来起来那么训练领袖呢是一个紧急的事所以领袖怎么样乃是被更新得复兴而坚强在主里面。那么我们要有什么？要有基督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做礼拜，今天我们不是信耶稣上天堂，今天我们是什么？今天你怎么能够上天堂？你知道吗？ 我相信神。 你相信神，很多人也在相信神哦，是不是？姐妹，你怎么能够上天堂回家？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你说呢？ 服侍上帝，服侍上帝， 服侍上帝。今天你怎么知道？今天你怎么确认？今天你怎么有把握你是100%一定回家？你一定要有100%哦，不可以50，不可以60，不可以70，不可以可能有80%吧今天做好事，今天做了很多好事，今年呢服侍上帝很多，哇，应该有95了，对不对明年的话冷淡退后的话，哇，我看今年可能剩下60了，对不对？我们有没有100%？有吗？有没有100%肯定你的救恩？我是一定上的，有吗？有吗？弟兄姐妹，你没有的话你就很可怜哦。假如没有的话就很可怜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不清不楚哦，救恩都不清楚哦，对不对？因为这就是最重要，我们信耶稣这是最重要，我们的救恩一定要清楚，一定要100%。怎么样100%我们一定上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 Amen。 谁住你的家？家人孩子，不用问的。今天晚上可以回来睡吗？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孩子吗？你是孩子吗？你是随时随地 anytime 你要回来都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孩子。我们怎么能够回家？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得救是白白的，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是上帝完全怎么样白白的给我们。只要我们要，我们愿意从魔鬼撒旦的这一边，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走过去，我们愿意走进神的国，我们愿意离开魔鬼的国，我们愿意走进上帝的国，在地位上我们是100%肯定我们回家，我们回上帝的家。那么你得救了，你要得胜，你要成圣，那个是要你要付代价，那个是谈到冠冕的问题，那是谈到服事，神叫你要来掌管，与他掌管肯定这个救恩跟这个服事跟这个冠冕跟这个奖赏肯定是两回事的。那有的人服事这么多有的人肯这样的摆上好像长老，对不对？很忙很忙很忙我知道他都很忙，但是呢他都愿意，对不对？怎么样摆上？他可以很多的借口要陪太太呀，对不对？要陪孩子啊，对不对？他可以很多很多的借口，他也一样的，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但是他除了忙忙忙，他愿意怎么样摆上？为什么？因为他要听见上帝对他说，你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 Amen。所以我们得救是一定要100%，因为我是他的孩子。请问你们都是耶稣的孩子吗？是吗？所以肯定上的有多少个？肯定上的，肯定上的， 还不肯定啊，一定要肯定哦，对不对？一定要肯定哦，因为我回家我能够上，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但我呢，会不会得到奖赏，我会不会得到耶稣的称赞，那个是看我们有没有得胜，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得胜，那我们有没有成圣，活出基督的生命像耶稣。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今天不是拜耶稣，我们不是相信耶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接受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呢，所以一直保罗说什么，我已经死了，没有了，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这个人没有了，过去已经没有了，埋葬了，现在是什么，新的我，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我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要活出基督的形象。所以我说一个基督徒有两个非常大的一个的、一个的、明显的彰显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中有两个东西非常的明显，肯定会看得到的，一个是什么，爱，一定有的，因为神是爱，所以我们 有耶稣的生命，肯定我们有这个爱。另外一个是什么，谦卑，耶稣的谦卑，因为耶稣是谦卑的神，他既然掌管着整个的宇宙，但是他却放下谦卑自己成为人来服侍我们。耶稣有欠我们吗？弟兄姐妹，有哪一个耶稣是欠你的？有吗？有吗？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在你的了解认识里面，耶稣是欠我的，有吗？没有啊，对不对？耶稣没有欠我们哦，但是他却怎么样，他却来为我们死。罗马书讲我们还不认识他，对不对？我还不认识他，哎，怎么他为我死了，我都不认识他，对不对？我都不认识他，他既然怎么样为我死，他已经为我死了，这就是耶稣啊。所以呢，一个基督徒谦卑跟爱肯定会有的。所以你假如你还没有活出来，你要继续培养这个耶稣的生命，因为耶稣的生命是谦卑跟爱，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基督的形象，然后有父母心的领袖。所以我们说呢，我们一定要起来做这个父母，因为只有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生命才成长。所以人人被呼召做父母，所以做父母呢是什么，是神的悦，对不对？神就是他们，祝福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去管理。所以做父母是神的悦，神跟我们立约，神叫我们要怎么样，要起来做父母，不但是做这个肉体上的父母，也要做属灵的父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身边的孩子，你肉体的孩子，就是你属灵的孩子，Amen？ 也是你属灵的孩子啊。你不但在肉体上、肉身上指导他、带领他，你也要在属灵上来引导他，帮助他明白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一定要叫你交账，你的孩子我交给你的呢在哪里，对不对？上帝一定要问你，你的太太呢，你的丈夫呢，你的家人呢？上帝不会要我 问我的，上帝会问你，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上帝来交账，每一个人都要跟神来交这个账的。所以呢，所以做父母是神的约，然后呢是什么，做父母是神的应许。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因为你未曾经过难产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肉身上你没有儿女的话，但是你在属灵里面你可以有很多的儿女， Amen Amen。 所以可能在肉体上你没有你自己肉体上的孩子，但是在灵里面，在属灵里面，你可以很多是你属灵的孩子。所以呢，你要怎么样，你要负责，你要起来去帮助他们，去陪他们，去带领他们，去指引他们，使到他们能够成长在基督里面所以人人被召做父母，因为做父母是神的恩典。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什么，只有你们，只有什么，我们是什么，被拣选， 所以呢，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有敬虔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叫我们宣扬上帝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看到没有，原来我们今天在世，原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上帝今天啊恩召我们，上帝呼召我们，使到我们明白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人，我们要传扬上帝的美德，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告诉人，我们要活出这个生命，让周围的人看见上帝的信实，看到耶稣的爱，看到上帝的大能。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我说当你在煮咖喱鸡的时候，每天当你在家煮咖喱鸡的时候，当你在煮，你有没有想到你的邻居呢？对不对？我们早期的安迪，我们有很多有了，很懂得这个理的，很懂得理的。我知道呢，早期安迪安克去人家家的话，一定有带理的，没有带理的话就不敢去了，不能去了，对不对？一定最少都要买几粒 orange， 买几粒苹果，对不对？但是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对不对？现在都好像都没有这些礼节了，都没有了，今天都很多都没有了，但以前都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跟邻居建立好关系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过年我们教会有布道会，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好好好好好好，最后呢你看看看看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呢爱心还不够，你还没有抓到他的心嘛，对不对？当你煮咖喱鸡你送过去，哎，我知道你送了五次他也会回你一次的啦，不可能你送五次他不回你一次了，对不对？对不对？一次还没有，对不对？两次三次，对不对？那假如我送了五次，假如我送了十次咖喱鸡，他来教会信主了，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嘛，十碗咖喱鸡就一个灵魂，对不对？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真的我们要有行动啊。往往呢我们常常叫人家来，为什么人家不来？因为平时啊我们要打好基础，平时我们要跟人家建立好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就讲说，你还没有做事你就要先做人嘛。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不懂得做人啊，所以你要把事做好很难做了，因为你懂得做人事就好办了咯，对，你懂得做人的话，你很会做人的话，肯定事情就很容易了。但是你不懂得做人，你要把事做好的话，我们就嘎啷嘎啵，对不对？就挨手挨脚啊，挨手挨脚。那求神帮助我们啊，人人怎么样被呼召做父母？父母是什么？父母是边做边学的。你做爸爸了吗？还没有啊？你做爸爸了啊？你有没有去上课啊？怎么样做爸爸？有没有？有啊，那里有。哎，我还没有听到有这个课程哦，在教会里面补导有啦，对不对？教会补导有啦，但教会外面还没有。怎么样做爸爸啊？怎么样做丈夫？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生命的东西吗？生命的东西是什么？先边做边学的嘛，一边做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学嘛，对不对？哇，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哇，这个孩子怎么样啊？一直哭啊，一直哭啊，一直哭啊，对不对？给他奶喝，喝饱了啊，这么还是一直哭啊，一直哭啊，对不对？原来什么？原来小便了，他也会一直哭哦。原来大便了，也一直哭哦，对不对？也是肚子痛啊，对不对？哇，又要用一点的油把他肚子，把他怎么样？擦一下他的肚子，对不对？哎，那 baby 要怎么样 ？baby 呢是不怕啊，不怕热啊，要用什么？尽量有那个温度啊，他有那些好的那个温度啊，就要把他包得密密的，对不对？不要给他冷到啊，对不对？所以开始不会嘛，对不对？很有没有人生孩子生死掉？生了孩子死掉有没有？有吗？安迪有没有听过？生了孩子死掉，我有听过。我乡下他生了孩子哦，他出门哦，他把孩子放在抽屉里面了、哦。你听过吗？我听过两个，这个两个，我在乡村里面，我在市寨园哦，我的家在市寨园 ，Stevan 哦，两个哦。他说要出门了，因为他比较低的，智能比较 第一的啦。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找刺我。为什么？因为有人要出兵了，所以他们是全家出动了去拿那个旗的，去帮忙拿旗的。然后拿一个旗有五块，大的有十块嘛，所以呢他要去找刺嘛。他说孩子怎么办？放抽屉咯，放在抽屉里面咯。啊，真的有哦。后来死了怎么办？再生哦，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人还生孩子生死了？哇，生孩子会死的，不可以生了，有没有？没有哦，再生嘛，对不对？再生，再生，再生，再生嘛，对不对？后来是怎么样？生了一个，生了两个，生了三个，自然就会了嘛。哦，所以生怎么样？父母是边做边学的，好、哦，好，父母呢怎么样？我们来是用心哦。父母呢是什么？父母是赚来的啦，对不对？所以年轻人，你们有这个好的父母，要感谢上帝啦，你们赚到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父母呢不是训练哦，父母呢是什么？也不是爱哦，对不对？我爱你做父母，不是，不是的，是什么？父母你一定要怎么样？要去活啊，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父母？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父母？你去生哦，对不对？你能够生，你就是妈妈；你能够生，你就是爸爸，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做父母？外面有这么多人，对不对？然后你怎么样？你在这边每天，你在这边学学学学学学，每天在这边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然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出去怎么样？你要去放啊！你出去没有去放的话，我们讲什么？听到头大，这怎么样？你听到不行道，头大会睡觉，所以每天来家会睡觉了。为什么？因为你听太多了，没有出去放啊，你没有出去放掉啊，你每天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到变成什么？变成听到经啊，啊，然后每天在那边打分数咯，今天讲员讲的打多少分，那个多少分，那个多少分，因为你很会分析了吗？因为你听了很多了吗？所以这怎么样？然后你不去外面，你不去外面，你一直在里面，里面，里面，肯定内乱，肯定内乱。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出去。假如大家出去都忙的话，大家出去外面忙去生的话，还会乱吗？啊，生都来不及，照顾都来不及，还有时间在这边吵？哪里还有时间吵？没有时间吵了，吵就是什么？吃饱没事做。我带去做，吃饱没事做完了，吃饱没事做就在教会怎么样？就乱了，就指来指去啦，讲来讲去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生命，生命的东西一定有进有出，生命的东西你一定要有进要有出，这才叫生命。Amen？ 每一样东西有进一定要有出，包括上帝祝福我们金钱，我们的钱也是要有出，对不对？啊，气也是有进也要有出，对不对？什么东西有进一定要有出，这才是生命。假如有进没有出，那就不是生命了，那就变死的了啊。所以父母的心苦难中怎么样陪你走，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你苦你辛苦怎么样，做父母的陪你走，对不对？大家安逸里面的时候就怎么样放你走了，对不对？孩子我们总不能够绑住他啊，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绑住他，不可能的。我们最多只能够绑到他多少啊？十七八岁，他要出国了，要出国深造了。所以我们说孩子的时候呢，在这十七八岁之前，你一定要好好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你一定要好好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有神的话语。无论他到哪里去，他心中敬畏上帝，他有神的话语，我们就放心了，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就不怕了。你看，我住在苏邦。苏邦是最多堕胎的城市，为什么？因为有世界各地的人在苏邦读书。那么呢，啊，辛苦了那些父母，对不对？多么的艰难辛苦，把孩子送来马来西亚到苏邦读书，但是呢，却不懂父母孩子们在这边做什么。我有一次呢，什么事情呢？我到这个三威的大学去，哇！我进到大学里面去，我整个人吓到了，啊！因为我怎么想，我也真的不能接受。哇！全部年轻人就在那边抱住那边，就在那边抱住那边， 大白天哦，这男男女女就在里面哦，每个人在那边抱住，在那边在那边亲吻哦。哎，我以为我来错地方了，这个是大学嘞，不是夜总会嘞，对不对？不是夜总会，是大学，三位大学是出名很出名的大学嘞。那他们告诉我们，苏棒 clinic 有很多黑色的 clinic， 苏棒是最多堕胎的地方，很多很多印尼来的、中国来的，哦，这些很多哈、哦。所以，假如你看。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对不对？要把他们送到这么远去。那假如他们心中没有上帝，他们没有敬畏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话语的话，他们没有神的话，我们怎么样放心呢？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哈、啊，这种的一种的哦，这种的歪风哦，哈，这种的啊，场面真的是很怕人的，很怕人的啊。所以求神恩待怜悯我们哦。所以呢，儿女是什么训练父母最好的方法？那么为什么？因为儿女做了父母，问题家的问题就少了，对吗？啊，姐妹们，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女儿成长了，做父母了，他们就会体贴你们的心了，他们就会明白了，对不对？他们就明白了做父母的心了，对不对？啊，那么儿女做父母呢，就怎么样？啊，父母不会妒忌的，父母会很高兴的，对不对？啊，所以父母也会很高兴的。所以呢，我们是做教会里面。一定呢、啊、有安排你们做父母，这里你们要起来做领袖，你们就好好的起来做，好好的带，然后你要带着这些你的属灵的孩子，你要去帮助他们去生、啊、你要去帮助他们去生他们属灵的孩子，然后呢怎么样，你带着他们，然后就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带着下面的人、啊、我们这个相信教会都有了、啊、都有一套的这个的模式、啊、这怎么的去做都有的、啊、一代一代。我们讲为什么儿女想回家，因为家中有父母啊。为什么今天人想回来，因为有父母啊。他们按照他们的调查，一个人来教会，来到教会三次，假如你还是把他当作是透明的话，他就不见了。他来了一次可能、哦、没有人看到他，他还哎呀、啊、他来到第二次，哇，还是没有人来欢迎他，还是没有人来跟他嗯这个跟他握手、啊、来认识他，来了解他。他来了第三次还没有人认识他的话，第四次可能他不见了，他就不来了。这里可能不会了、哦、因为这里呢一看过去谁是新的谁是、来了第二次来了第三次大家都认识。所以呢为什么要想回家，今天呢 我呢常常都还会想回家。为什么？因为我的乡下我的妈妈还在，对不对？哎，妈妈还在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过年过节我们都很想回家，因为有父母。但是父母不在的时候肯定又不一样了。所以呢为什么这些人会来回到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属灵的父母很重要哦。好，所以有属灵父母，所以呢没有父母呢家就不成家了，对不对？没有父母家就不成家了，所以没有家就找不到满足了。哦，按不到了。好，父母可以被收买吗？当然不能够了，呵呵，父母能够收买。好，我们很快的看过去，我是讲到十点的。 OK， 还有啊。好好，父母的职分，谁是我的属灵儿女？然后父母做什么呢？责任呢？谁是我的属灵儿女？我们这个什么就要有这个责任，代价，多生多养。所以做父母呢是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责任。你不要只是说哇我要带一帮人，每个礼拜哇家族就很热闹，因为很多人。但是呢你要怎么样？要尽责、哦、你要尽责、哦啊、那么呢我们看到当我们尽责的话，教会肯定是怎么样，每个人就看好自己的这个的啊属灵的孩子。然后我们这个星期六晚上这是我们大的一个的教会的团契，大家回来庆祝。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得胜，耶稣的复活。因为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啊、哦，所以大家要来回来。失职的父母，我们就怎么样呢？讲自由啦，我很忙啦，啊，不要负责任啦，啊，我不得空啦，啊，别人可以做啦，我不会做啦，对吧？这一次的在那边闹哈、哦，怎么样？ 肯定我们看待大家都不要做，大家都不要做，谁要起来做，对不对？我们关长老的话，他一个人怎么做，对不对？肯定没有办法做好啊。所以做父母呢，属灵的父母很重要，为什么？他就决定教会的什么发展强弱跟什么跟生存哦，这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属灵的父母能够多起来，大家都可以来做父母的话，教会肯定发展，教会肯定怎么样强盛起来，教会肯定怎么样复兴起来。而且这个复兴是什么？是长远的复兴，因为大家有大家的责任，大家有大家的要去照顾，要去看到，所以大家呢就怎么样就照顾得好。所以你不要想说哎呀我只有三五个人，三五个人很厉害了咯，你能够照顾三五个人。所以我是鼓励每一个人，你一定要参加这个家族，每一个人一定要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够 rollinger， 我们不能够呢都行侠，我们一定要属于一个家。为什么？因为只有在家里面我们才受到保护，只有在家里面我们才受到照顾。因为你一有事情教会才知道，因为你没有家的话，你没有人照顾的话，那有很多人是什么，有很多的信徒是什么，一直什么跑来跑去啊，跳来跳去啊，跑来跑去，跳来跳去啊，都是神的国吗？都是神的家吗？所以今天就出现这边，后天就出现这边，后天就出现这边。但是呢，你有叔叔的家，你有阿姨的家，你有亲戚的家，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家在哪里？你一定要有一个家，对不对？假如你没有落地生根，你没有找到一个家，你还是这样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到有一天的时候，讲不好听，不懂谁帮你收尸的呀？哎，你没有家，对不对？你没有家，你不懂，不懂你是谁家的孩子哦？对吧？不懂你是谁家的孩子，对不对？因为好像，哎，好像你是属这边，好像你又不是属这边的哦。不懂你是属哪里的哦？对不对？我们有我们自己属灵的家，但是有叔叔、有阿姨、有 uncle、有舅舅的家，可以去看一下吗？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坐坐一下，但是要懂得回家，这是我们属灵的家。你要有一个家，很重要的，家的观念非常的重要。好，相信你们也听了很多家的观念。好，那我们老大哦，陈金泰每次讲哦，每次讲这个家的哦，来 ，OK， 在家族里面呢，做什么呢？这五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这是在家里面做什么呢？这是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做什么呢？就是确定救恩很重要。我们在主里面，假如自己的救恩不清不楚的话，假如他的救恩都不清不楚，他怎么去帮助人家？他去怎么样去告诉人家？他去怎么样能够确认人家的救恩呢？他自己的救恩都不清楚，对不对啊？所以你的救恩都不清楚，你怎么去帮助人家？所以呢，确定救恩，对不对？释放，得到释放。为什么？因为生命中可能有很多的捆绑嘛，对不对？在灵界里面，圣灵充满，传递意象，医治啊，很重要。好，你看看我五个手哈，啊，什么呢？救恩哦，比较很难的哈，比较远的，离开最远的救恩。然后呢，释放，这个释放 ，in the name of Jesus， 对不对啊？然后什么？这个圣灵充满很重要啊。最高的圣灵充满，然后是什么意象下来的是什么意象哦，让大家有一个清楚的看见。然后这个医治，对不对啊？救恩，这个救恩，这个医治，对不对？然后中间是啊，这个圣灵充满，然后这是什么？这个啊，这个释放，这个传递什么意象？所以大家就把这个背起来，五个东西很重要的这五个东西。那么呢，你在家族里面你就可以来讨论，就可以来研究。啊，好，我们谈到救恩啊，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啊，你凭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大家就谈咯，大家就谈咯，要很肯定的，对不对？可能呢，就在家族里面怎么样？啊，我们可能有一些有一个两个有什么生命中里面有受伤，灵里面有创伤，玻璃心，玻璃心怎么样破了，对不对？那要得到医治，要得到怎么样有捆绑呢？他要释放，所以在家族里面是什么呢？一定是要高高兴兴，大家很喜欢来， 家族呢，你不一定一定要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很枯燥了 ，boring 了。一我知道二是做什么了，三又做什么了，对不对？啊，你可以自由的，因为是一个家族，它不是一个聚会哦。它是一个是什么？它又是一个主要是一个训练的地方。你知道家主是什么？家主是一个训练的地方。现在你开始祷告，你接触祷告，你买水果来啊，你分享见证啊，你呢分享呢，你学到什么？你听到什么？每一个人讲，家长呢没有讲的，不是聚会呢，整个又是一个家长负责的玩 ，A 到 Z 家长负责的玩，又变成另外一个聚会。不能够了，是一个训练的地方，每一个人轮流，今天你带领敬拜啊，下个礼拜你带领敬拜，你开始祷告，你接触祷告，大家都在学习，是一个在家族里面是一个传递一个什么一个的啊要学的东西，然后有机会了去探访医院，去探访监牢啊，那个是四季的，做给他，我做你看，我做你做，在外面的时候是怎么样释放做给他们看，但是在家族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训练，是一个操练，是一个学习。所以大家呢就做这个五样东西，啊，确定经文，释放，圣灵充满，传递意象，医治，五样东西把它背起来，让你们知道说呢，做什么不懂做什么的时候，好，今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要做什么啊？这个东西好，大家一起的商量，大家一起的谈。哦，时间要到了，来。大家，所以做父母是容易的，生对不对？学学了又用对不对？用了就怎么样？就会了，会了就教了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啊，很容易的。这是做父母，这是这样子的啊，它是一个循环。好，那么怎么样呢？怎么样的开始呢？你一定要面对，敢敢的面对什么？失败。你要面对失败，你要敢敢的面对失败。为什么？因为只有失败，你失败越多，也就是说你靠近成功了。Amen? 所以呢，你不要以为你一做就会成功，他会可能会失败，为什么我们会走路对不对？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跌倒跌了多少次，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踏脚车？因为不懂流了多少的血，对不对？擦破了多少的皮，然后你就会踏脚车了。我们都是从不会里面的，我们都是从失败里面开始的，对不对？我们都是从不懂里面开始，我们 才做到才会的。好，我们说为什么爱迪生会成功，因为呢，失败到怎么样？老师说你这个是笨蛋傻瓜，把怎么样？把他的耳朵怎么样？耳膜破了，耳聋了，笨到被老师打到了怎么样？耳聋了，就是因为我耳，他说我成功就是因为我耳聋了，所以我听不到，所以我很专心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最后他研究出来成功了，你看。他就是因为呢，他不懂不会笨不可以，被老师骂被老师打打到呢耳膜破了，然后他最后成功了，他就因为就专心的去学就会了。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会服侍，你讲呢？我们很多人想说，哎呦我不会了，我装备不够了，我还不可以了，我还不能，我还不懂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借口，对不对？装备不够，我还不会，等我会了先。哎，问题是你会了是几时啊？对不对？几时你会啊？对不对？我到今天我说我还不会，所以我还是要走出去，对不对？我还是到印尼，我还是到中国，我还是到各处去学习，因为呢学不完的嘛，对不对？啊，我们都是讲什么？乃是因为你没有参加服事，所以你跟你旁边想说，不是你不会，因为你没有参加服事。你跟你旁边说，不是你不会，因为你没有去参加服事啊，对不对？你服事多了你会不会会了吗？对不对？你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多了肯定会了吗？只是问题是说你敢不敢踏进去，你还不敢踏进去，因为你说等我预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才踏进去，问题是说等你预备好了等你会了，不懂是那一天会来吗？不懂，但是我们就敢敢的踏进去，你就会了。 Amen。 快要完了，什么时候可以服侍呢？我们很多讲说要有好生命才可以服侍，对不对？要有好的生命才可以服侍啊！但是呢要懂得乃是什么，服侍了 生命肯定会变更好。Amen。 因为当我们肯服侍上帝，就怎么样，就帮助我们。我们肯服侍上帝，不懂你不会，上帝说我帮助你咯，因为你讲你不懂你不会吗，对不对？我就帮助你咯。上帝讲什么，我是施恩给什么谦卑的人吗？你不懂你不会，我就帮助你咯。那么你以为你很懂你很会，上帝讲什么，我就阻挡你咯，对不对？所以呢，上帝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学习的人。好，所以进入服侍的结果就怎么样，服侍就有责任，就有人肯起来了，我们灵命就会成熟，那么自分就更就呢被肯定，就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很多今天呢，很多人呢，牧师为我祷告，看呢我是做什么的，牧师为我祷告，让我知道我的自分是什么。很多以前很多人都是这样祷告的，哇，这好像牧师给你一句，好，你是做这个，哇，我是做这个，是了，你没有去服侍，你没有去做，哪里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对不对？你知道你要去做，你要去做，你要去做，你要去做，你觉得哎，这个我做得很好，你做得很高兴，大家也看得到，哎，这个你做得很好，你做得有果效，你就知道那是你的服侍了咯，对不对？啊，好像我们弟兄弹吉他，对不对？他弹得很享受，肯定就是他的服侍了嘛，对不对？对不对？那叫我们叫这个弟兄去服侍的话，对不对？他可能什么？他可能只是拿住罢了了，对不对？他不像我们弟兄就很享受，对不对？但是他的服侍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什么呢？因为他花很多时间，花很多时间，花很多时间去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那个，到最后他这个他做的最好，啊，这是他的服侍了。Amen。 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起立，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Thank you Jesus， 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 ，Shana Rabba Sukriya Rabba Sikriya Naradi， 耶利亚 Rabba Rabba Rabba 耶 Rabba Sukar Rabba Sikriya Naraba Shana Radi， 伊比利亚 Rabba Hana Rabba Sukur Rabba Sikriya Naraba Shana Rabba Radiya Naradi， 伊比利亚 Rabba Rabba Rabba Radiya Naraba Radiya Naraba Radiya Naraba Radiya Naraba Radiya Naradi， Korya Naraba Sikar Rabba Sikriya Naraba Radiya Naraba Radiya Naradi。Kiria raba raba raba raba radiana raba ho raba sikiriana raba shana radiana radi. Kiria raba ho raba sikiriana raba shana raba shukur raba sikiriani. Hibiriana raba raba raba radiana raba shana raba shukur raba sikiriana rada. Hallelujah, Sandia, I'm a cancini woman tamini. Sandia, I'm a sissini yeswa, I'm a sissini shalina, I'm a shioni.Oh,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话向我们显明。主啊，你今晚上再次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你让我们看是看得见，你让我们听是听得清楚。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乃是你的爱，乃是你的恩典。主啊，乃是你的福召。主啊，你把我们召进你的家，哇，要装备我们，使到我们能肯起来，让我们能够认定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我们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就是主啊，我们要把你的国，要把你的爱向我们四周围来传开，哦，让我们能够完成那不可能的任务。主啊，把人带进你的国度。上帝啊，今天晚上我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不要再做逃兵。主啊，我们不要再做逃兵。我们愿意都在你的面前被兴起。主啊，做主你自己的好的领袖。主啊，我们愿意起来做属灵的父母。我们要起来要生养。我们要起来要去带我们属灵的孩子。我们要陪伴他们。哦，我们要陪他们走。哦，我们要引导他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用我们所懂所能的，主啊，去帮助他们成功。谢谢你，上帝啊，愿主你恩待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今天晚上听到你的话，我们真的要去，主啊，牢牢地记住你的话，我们要去实行你的话。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我们不但是听话，而我们要去行话，我们要去活出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上帝，圣灵啊，你的灵不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每天被你的灵来教导，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谢谢你，主耶稣，感谢你，主啊，把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交托，主啊，你自己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晚上，让每一个人今天晚上都愿意站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是的，主啊，我在这里，我不再浪费时间。是的，主啊，我要赶赶的起来，我要起来学习，我要肯把自己摆上，主啊，在你的手中。 被你来使用。是的主啊，我们要被你来使用，我们不要成为魔鬼的工具，我们要成为上帝你手中的器皿，我们要成为你的工具，被主耶稣你来使用，为主来得着许多的灵魂。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把我们每一个人仰望交托，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